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有一位朋友啊，之前给我们写过信啊，我们也帮他解答过了。这次他提问的是和母亲的关系问题，来看看他遇到的新的烦恼。他说，这些天我的内心挺平静的，生活继续，但是我真的受不了我妈。前面又打电话给我，每次他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没好事儿。如我所料，又吩咐我做事儿，先是问我在不在家，然后呢就让我晚上做饭，一天到晚做饭。我的人生难道除了做饭就没有其他事要做吗？当然了，我平时也不怎么做饭，但他每次以这样的方式让我做饭时，我就特别烦躁。我也经常不大想跟他说话，他总喜欢没事问我做的菜好不好吃啊，我不回答就问个不停，连做菜放不放辣椒也要问我，不回答就说我不理他。其实我跟他平时也没什么沟通，从小到大我都特别害怕自己变成像我妈妈那样的人。我觉得他虚荣，爱炫耀，但又很自卑，爱指挥家里人，只会在家里横。但也确实他的成长环境和他所处的年代也就这样了吧，想想算了。但每次他让我做事儿，我就特别烦躁，尤其是做饭，家里乱七八糟的，我也觉得是因为他太乱了。我是一个从小内心被忽视的小孩，感觉自己是一个人就这么长大了，也曾经埋怨过父母家人，后来意识到这也没有什么用，没有一点益处，就选择了原谅。但每当妈妈指责我，有不为我未来考虑的事情出现时，我就会爆发。我不能改变他，我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但感觉好难啊。我觉得这封信挺有意思的，这个姑娘到最后又变成了企图要自我说服啊，但是未果。不过她有一个说法，我倒觉得挺有意思，值得商榷。她说她后来意识到妈妈的成长环境和她所处的年代可能也限制了她，让她也成为了一个不是非常理想的人，但她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呢，她说之前埋怨过父母家人，后来想到也没什么用，就选择原谅了他们。但是他的这种原谅是真正意义上的原谅吗？关键是这个姑娘在以为原谅了父母的时候，她有没有真的放过自己呢？因为每一次母亲要提醒她或指责她，或者跟她频繁的联络啊，特别是关于做饭的时候，她就容易有一个情绪上的爆发，感觉还是有那些没有处理掉的一些情绪啊，在持续的困扰着他，像火山一样，而且还是一座活火山。问问汪冰老师。 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题主是不是真正知道什么叫原谅，第二是不是也原谅了自己。那我想什么叫原谅，题主就觉得说母亲也不容易，他也受制于他自己的局限，那就这样吧。我最近看的一本书里所讲到的对于原谅的定义对我很有启发，里面就说到了原谅不意味着遗忘，也不意味着承认对方做的是对的，甚至不意味着和解。这个不意味着和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意味着我们还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相处。就像这位题主所说到的，如果你原谅你的母亲，那好，她之前对你所做的一切你都觉得不再责怪她了，但这不等于她还可以继续以这种方式对待你，对吧？那个就不叫原谅，叫纵容了。就像在家暴里边，我原谅你了，我们还继续重复之前的模式吧，那这就是不智之举了。你可以不再去折磨、惩罚、求偿，甚至是报复你的母亲，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但是你是不是还要继续以这种母女关系维持你们的互动，这是你可以调节的。因为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无助又无奈，原谅之后你又陷入了这种暴躁、愤怒、想要离开的冲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自己好像就有点残忍了，因为每一次你又让自己回到了一个，刚才的比喻不是很恰当啊，但我还想再用一遍，就是回到了一个你不喜欢的家庭关系当中，然后不断的经历昨天发生的事情，不断的累积负面能量。 嗯，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原谅，也因为没有真正的放过。那所谓的原谅呢，啊，并不意味着我们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而是我们既知道自己，也知道对方是个普通人。他既然是普通人的话，那可能总会犯一些错误嘛，就会犯一些普通人无法避免的错误，就像你说的那样。那关键是我们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从情绪上，没有真正的理顺这件事情，所以也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原谅，就他想假装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发生过的事情就在那里，历历在目。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的是《完美母女关系的秘密》当中的一些内容。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五百田达成、樱场江丽子，由宋小玉翻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封面上有一句话挺有意思，做一个离开母亲也能过得很好的人，才是对母亲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不顺利的原因在于母女关系。明明知道母亲是在关心自己，明明知道母亲只是想靠近自己，明明把母亲视为重要的人，母亲如果有事，自己必然会非常担心。可是为什么在面对母亲时，总会不自觉地暴躁？明明把母亲当作家人和人生的前辈，明明想和母亲愉快地相处，可是一旦与母亲交谈，却总会生气、伤心、失落。母亲嘴里冒出的一个句子，母亲脸上流露的一个表情，总能轻易地打击到我们的情绪。有时我们更会因为顶撞母亲而使母女之间摩擦顿生，甚至事后还会留下芥蒂。母女之间的关系本该是亲密无间的，但有不少女性却正在为母女关系所苦。而且在笔者印象中，近来为母女关系所苦的女性越来越多。但是尽管我们因为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而烦恼，却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因为即使想对朋友诉说烦恼，但母女关系可是比男女朋友关系更为私人的话题，所以让人难免有所迟疑。而且就算向朋友诉说了，朋友大多也只会轻描淡写的回答，不是说越吵架感情越好吗？哎，你要对你妈好点儿。接着就没有下文了。笔者每天都会与各种各样的女性讨论人生烦恼。以前大多数女性都在为恋爱、工作而烦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谈着谈着就变成了母女关系问题、与他人的交流问题、缺乏自信、不断重复同样的失败、选择恋人的难题、婚姻生活的困难等。究其根本，他们所担负的各式各样的人生烦恼都与母女关系有关。为何母女关系变成了如此敏感而沉重的话题？用来控制女儿的母亲诅咒：你怎样了？真的没事吧？你那个男朋友似乎有点儿……哎，你恐怕做不到，你得时刻记在心里，你也知道这都是妈妈常说的话。你会和妈妈永远在一起吧？母亲的唠叨如同秤砣一般悬挂在你的内心，有时掺杂着叹息，有时令你焦躁，从而引发激烈的争吵。妈妈，你什么都不知道。即使试图反驳母亲，这些反驳的语句却反而令你的内心更加困惑。我真的没问题吗？这样做真的可以吗？真的没错吗？母亲的唠叨如同魔法一般施加在女儿身上，并持续产生着影响，而女儿则被那些唠叨束缚，丧失自信，害怕做出选择，甚至难以向前踏出一步。就这样，母亲的唠叨对于女儿而言便称得上是一种诅咒了。当然，它并非真正的魔法咒语，而母亲在说这种咒语时，也根本不是打算害女儿受罪。为了让自己视若珍宝的女儿能够过得幸福，不被伤害，母亲真是操碎了心，而母亲也是发自肺腑地提出建议的。为什么你会？ 妈妈为什么要？就这样，母亲与女儿相互争吵着，结果发现原来双方价值观的不同才是造成冲突的原因。以前在日本存在着强烈的格式化的价值观，认为某件事就应该是这样，人们则倾向于努力使自己符合格式化的价值观。不能说这种价值观一定是坏的，但遗憾的是，所谓的某件事就应该这样，并非是能够超越时代的、具有共通性的观念，而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如今30岁女性所生活的社会，已经与她们母亲年轻时生活的时代，在普遍价值观上有了巨大的不同。母亲那一代的女性认为女性应该这样，而现在的30岁女性则认为自己应该那样，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互相矛盾之处。当然，女儿是女儿，妈妈是妈妈，如果双方能互相尊重对方的价值观，那就皆大欢喜了。事实上也的确有一些母女做到了这一点，但也有一些母女认为，既然你不理解，那就算了，再见。他们就这样干脆地划分界限，彼此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另外还有一些母女在观念上毫不退让，也不打算退让，并且还努力想要让对方理解自己，这种固执往往导致激烈的争吵。价值观发生冲突的年代，本来对孩子而言，母亲的影响力就大得惊人，甚至可以说孩子价值观的雏形就是在母亲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理所当然的，孩子会成长变化。大约在青春期，孩子会渐渐形成自我，而母亲所灌输的价值观则会干扰到孩子。在所谓的逆反期，如果孩子与父母发生观念上的冲突，孩子就会顺利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这种情形反而会对将来有益，因为当其长大成人后，可以轻松地与成年人交往。但还有一些孩子在青春期阶段并不叛逆，老老实实地遵从母亲的价值观，长大以后，这些人便常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妈妈说的都是对的，按妈妈说的去做肯定没错，他们简直是复制了母亲的成长道路。然而当他们成人后，却无意中惊觉原来自己特有的价值观完全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他们感到不自由，认为不合道理的事情太多，他们推想自己迄今以来到底失去了多少东西，然后愕然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失去了那么多。不幸的是，现今的30岁女性与她们母亲那一代人的价值观差异尤为巨大。一方面，母亲那代人在年轻的时候并未像现在的女性一样在社会上工作，她们在经济上处于依赖地位；另一方面，那一代女性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也远不如现今这般多样化。因此，就算母亲那代人要求女儿这样生活，女儿这代人也难以赞同，亦或他们按照母亲的要求做了，却很有可能因为与当今时代存在鸿沟而感到十分痛苦。这种母女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普遍性，在过去想必也有不少女儿厌烦母亲提出的各种建议，但不同的是，在一定年龄之前嫁人、离开娘家、生育子女是过去女人们所共通的人生大前提。母亲与女儿发生摩擦的时间极为有限，随着女儿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家庭角色的转换会使女儿更加容易理解母亲。但是在现在这个年代，这种情况却难以出现，这正是现今母女问题的特殊所在。虽然这本书里头讲的是在日本啊这个年代出现的母女之间的矛盾，但是我想和我们中国啊这些母女矛盾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敖明老师觉得 会对我们的题主有所帮助吗？ 嗯，至少我在听思佳读的时候，我还在做笔记呢，我就想和题主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啊？第一个就是，接受母女关系的冲突是一个经常见到的事情，特别是在今日，当两代人处在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成长环境当中的时候，必定就会有很多冲突出现。当你保持这种现实态度的时候，第一个放过自己的就是保持现实的期待。如果你总是希望不断的妥协来换来母亲幡然醒悟的话，你可能会错过很多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就是以那样的方式成长到今天，那就是他。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矛盾将永远存在，那不是他的期待有问题，就是你的期待有问题，对吧？你期待妈妈改变，妈妈也期待你有一天能够醒悟他的用心良苦。但如果你会知道这个差异一直在的时候，那只能就想到如何在这个差异下去过自己的生活。这里边还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关于价值观的部分。亲人在一起不是因为彼此价值观认同我们才在一家的，我们是先在一家人才慢慢的发现原来价值观可能是不能彼此认同的，所以没有必要强求任何人认同你的价值观。我觉得在母亲每次要求你你又去做的时候，你可能多少还有希望，就是希望通过顺从的行为换来母亲对你的理解，但是母亲并不能够理解你，因为你们是不一样的人，价值观也不同。如果价值观也不同，如果你们对世界的理解也不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怎样对待自己的生活。这个书里面刚才写到了，很多人认为自己的问题都是母女关系的问题，但是母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半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作为孩子，如果你希望这个关系不再影响你，那你希望你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嗯，而且你对母亲到底有什么要求呢？这也是这本书接下来提到的内容。你希望家庭是自己的避风港，你希望和母亲保持和睦的关系，你希望母亲能理解自己，支持自己。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我就要问问你，你是否能充分理解你母亲的立场呢？母亲作为家庭主妇，职责是守护家庭，她为家庭成员的健康和幸福操碎了心，一边要操持家务，一边要做好后盾，支持子女和丈夫在学校和公司取得优异成绩。理所当然的，母亲在经营家庭时必然有她自己的风格，必然会朝着她心目中理想的家庭形象而努力。说到底啊，母亲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不完美的女人，她并不是能理解你一切的超人。对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女性的烦恼，可能母亲并不总是能够提交最佳答案，所以呢，不要对母亲有过高的要求和期待，这样一来你才有可能会过得更加轻松。不过刚才说的那个不抱有过高期待，这似乎是汪冰老师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反复对大家说的啊。我们对任何关系一开始都不抱有过高期待，这反而是会让关系最终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一种办法。就是其实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有一个最初的自己的一个预设，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并不是一个剧作家啊，就是写作了这个世间所有的脚本，包括我们自己命运的脚本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好奇着，在期待着，然而无论最终是什么样的结果呈现在面前啊，都能够欣然接受，这大概会是让自己心情更好些的一个秘诀吧。接下来呢，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聊到自己隐私的时候要把握好说话的度啊，还有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特别是啊，如果说你在家当中与母亲感觉距离过近，觉得窒息或不自由的话，那就到了重新衡量母女关系的时候了。有以下三个解决方法：一、抛弃母亲；二、作为一个成年人与母亲和解；三、组建自己的家庭。听起来有没有点惊悚？ 特别是第一条哈，在我们的这个伦理观念里简直大逆不道。 并不是真的从物理上抛弃母亲啊，这个抛弃母亲是打引号的，它是说只在精神上实现自立，不再反复寻求母亲的包容和理解，而是在思考和行动方面实现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当母亲向自己寻求包容和理解时，也与母亲划清界限，保持一定的距离。二、作为一个成年人与母亲和解，这是指不再傲慢地认为母女之间理所当然地应该互相理解，而是要努力弥补对话中的不足，相互承认与对方的不同之处，同时还要作为一个成年人与对方保持距离，实现母女双方相互尊重。三、 组建自己的家庭指的是从母亲身边独立，建立自己的家庭，换言之，寻找一个比母亲更加重要的人和他结婚。而一旦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就要首先把自己与伴侣的信赖关系排在第一位，除非出现紧急情况或者抚养孩子时需要母亲帮忙，否则的话，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母亲介入，自己独立经营家庭，这样才真正做到离开母亲。最后呢，就是在感谢老妈的同时，向老妈递交解雇通知。说到底，母亲只是个普通女性，几乎随处可见。从母亲身边毕业，不再与其保持思想一致，以不同的人格与其对话，你们之间的关系便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说起来，这个未来应该还是挺令人期待的，不知道我们的题主能不能听进去，问问王冰老师。 我觉得书中的很多内容对于第一次听到的朋友来讲可能非常的离经叛道啊！我还能解雇我妈吗？因为我们都说父母是不能退休的终身的职业，但是子女有权利调整自己与父母相处的方式。其实书里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再孝顺自己的父母，恰恰相反，我们在充分感谢父母为我们做的事情的同时，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孝顺我们的父母，那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真正以一个独立成年人的视角为自己的生活负担责任。这个负担责任包括在与父母不一致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坚持做你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边所谓的解雇通知书，就是不再对父母言听计从，捍卫自己的边界，同时也要照顾自己的感受。这可能恰恰是题主的委屈当中最需要去调整的部分，就是妈妈不会调整她对待你的方式，因为她收到解雇通知也觉得这个通知是无效的。但是你要不要在心里真正变成一个成年人呢？ 嗯，所以最好的祝福给你，也希望你能够按照书中所说的这些方向啊，去进行一下尝试。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女生，会把这些建议更好地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到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一个陈述母女之间矛盾的一封来信啊，怎么才能避免自己以后在和妈妈啊在交流的时候又会有那种一阵一阵的情绪的爆发呢？我们和他分享的是《完美母女关系的秘密》这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当然了，如果按照这个书当中一开头所提到那些建议去做，我想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很多反复，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马上就和母亲把关系调整到一个适当的合适的范围。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母亲不接受孩子的独立，这也是有可能的吧。来问汪冰老师，我想母亲一旦发现了啊，你企图从我的身边逃跑啊，想要独立，你现在不还是没结婚的吗？啊，那你应该多听听妈妈说的话啊。毕竟这个母亲可能不像在日本啊那些真正的家庭主妇，妈妈可能也是出去工作过的，所以有一些职场上的建议恐怕还要给到女儿，包括如何进行人际交往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女儿该怎么办呢？ 嗯，当我们没有选择的时候啊，母亲的建议才会是一种压力。而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母亲的话语、母亲的建议就是一种参照了。如果你觉得母亲让你做什么你必须要做，那肯定她说的对的部分你也非常的抗拒。像我们小时候本来都要学习了，母亲突然冲进来说，你怎么还不学习，还不写作业，你马上不就不想写了吗？因为你会觉得这干预了你自己的决定权，让你对你的生活失控了。所以如果你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权的时候，别人说的话你完全可以考虑啊，你可能对你的父母会更有耐心，但是你依然知道决定权如何做是在你手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参考父母的意见其实往往和你自己是不是能够独立自主有关系。越是不能独立自主的人，遇到干涉的时候可能就会愈发的暴躁、愤怒和受伤害。 嗯，而且我想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也有那些啊为人父母的人，特别是那些母亲们啊，其实在这儿也可以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有的时候你说的话可能真的是对的，但是呢，你们的女儿、孩子也需要自己走过人生的道路，她去经历那一些，就像小马过河里边的小马一样啊，她才能够凭自己的这个经验，而不是因为你是权威就采纳你的意见。其实这样对她的人生会是更有帮助的，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这个父母包括其他的这些长辈啊，只是在别人寻求帮助或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帮助，恐怕呢这会让你们的关系会更融洽。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接下来是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被派驻德国，行前接受医护训练，成为一名医护兵，这也开启了他这辈子对医护的兴趣。刚入伍时很天真，不过军队生活能让你一夜长大，莫顿森说。很多人在越战后都染上毒瘾，有些人因注射过量挂掉了，然后我们就得去收尸。在一个寒冬的清晨，他们去给一位中士收尸，因为是同性恋，他被人痛殴，丢在满是冰雪的壕沟里。派驻在东西德边界附近的班贝格时，莫顿森练就了随时可以入睡的本领，这让他的余生受益匪浅。这得感谢军队里不规律的作息，他们必须在任何地方入睡，也必须瞬间恢复清醒。我从来没对任何人开过枪，莫顿森说。当时柏林墙还没倒，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 M16 步枪瞄准镜里观察东德卫兵的动静。放哨时，如果发现东德狙击手射杀企图逃亡的民众，卫兵被授权可对狙击手开枪。这种状况偶有发生，不过从没在我站岗时发生，感谢上帝。莫顿森在德国认识的大多数白人士兵都会在周末找女人喝得烂醉或是嗑药，所以他宁愿跟黑人士兵一起搭免费军机去罗马、伦敦或是阿姆斯特丹逛逛瞧瞧。那是莫顿森头一回自助旅行，他发现旅行和旅伴都棒得不得了。我在军中最好的朋友都是黑人，那是离开坦桑尼亚后我第一次不再觉得孤单。继迟到后，莫顿森养成了第二个最难改变的习惯，再也没办法把车往前开进停车场。即使已经退伍多年，莫顿森仍是倒车入库，无论在巴基斯坦还是在家。按照军中灌输的观念，这样他的脸才能永远面向前方，万一车子着火可以迅速逃生。莫顿森申请了退伍军人奖学金，选择到学生族群更多元化的南达科他大学读书。母亲当时也是学生，正在攻读他的教育博士学位，父亲则找了一份待遇很差的无聊差事，长时间在明尼苏达的一间地下室处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律问题。格瑞格半工半读，在学校自助餐厅洗盘子，在达科他医院担任夜班护理员。每个月他都偷偷把部分收入寄给父亲。1981年4月，格瑞格在南达科他州的第二年，父亲被诊断出癌症，那时他才48岁。格瑞格在大学主修化学和护理，得知父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结和肝脏，他清楚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父亲。于是他每个月两次驱车6小时回家陪护父亲，每次都发现父亲的病情恶化。他提出暂时休学，全力照顾父亲，但登普西却喊：“你敢？”格瑞格只能持续隔周一次的探望。天气好的时候，格瑞格把父亲带到户外，坐在躺椅上晒太阳，像在坦桑尼亚时照料绿荫庭院一样。登普西一直把罗斯维尔家中的花园照顾得好好的，现在他也要儿子把杂草及时清理掉。深夜，格瑞格在床上辗转反侧时，总会听到父亲打字的声音。他正忍着病痛安排自己葬礼的程序，母亲则坐在沙发上打盹儿，一直等到打字机停止，她在陪丈夫回房休息。9月，格瑞格最后一次探视父亲时， 他已经住进圣保罗的中途医院，无法下床。我第二天一大早要考试，但我不想离开他。莫顿森回忆道，病魔让他十分痛苦，但只要我在他身边时，他却总把手放在我肩上安慰我。最后我不得不离开时，他跟我说，办好了，一切都办好了，每件事都处理好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像在摩西时筹划盛大的派对，为他们的非洲旅程画上成功的句号一样，对于自己结束世间旅程的仪式，登普西仔细规划了所有程序，包括最后一首圣诗。第二天清晨，他安详离世。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在乎人之间看见。终于不再独自等待，隐没在风中闪耀的梦，照亮黑暗，恐惧都烟消云散。又是一个在乎